习，所以我们会聆听到像荧幕上所写出的公众演讲。你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吗？我们请这些讲者将享有弟兄发挥以上演讲。 每天24小时，人体的心房会把宝贵的血液抽运到我们的全身。当我们熟睡的时候，我们的肺部仍然不断的膨胀收缩。我们每吃一顿饭，食物会自动的消化。这一切日复一日的发生，我们并不需要自觉的做出什么努力。那么这些轻易给人忽略的奥妙过程，正是我们称为生命恩赐的一部分。在人的一生中，一系列设计巧妙的系统，比如说呼吸、血液循环、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会一一的发挥功能，彼此协调，其效率之高实在令人赞叹。那这一切只是为了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那只要我们仔细的去了解人体的奇妙构造，我们就会像古代的一位圣经执笔者有一样的感觉。他在诗篇的139篇第14节说道：“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是的，显然我们从这位圣经的执笔者看出，他绝不相信生命是凭着盲目的机遇以进化的过程去产生的。那要是真的生命都是碰巧而来，那我们对于人应该怎样去运用自己的一生，就不需要负有任何的责任了。可是从生命的机能，我们看出这反映出有精妙的设计。那我们说有设计，就必然有一个设计者。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好像每个房屋都一定会有人去建造，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建造万物包括给人生命的那一位，就是创造主耶和华上帝。请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一起打开到使徒行传的17章的第25节。使徒行传第17章第25和28节。首先第25节说，也不用人手侍候，好像缺乏什么似的，倒是他把生命气息一切赐给万人。28节，我们活着行动存在都有赖于他，就像你们有些诗人说过，我们也是他的后代。是的，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他把生命赐予人类，因此我们能够活着行动和存在都有赖于创造主耶和华上帝。那既然耶和华创造生命，也是维持我们生命的那一位，那自然他有权去决定我们应该对生命有什么正确的看法。那这位创造主耶和华对生命有怎样的看法呢？那虽然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他有无穷的力量，也有创造生命的能力，但他一向看生命都是神圣和宝贵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圣经里对生物的生命的看法，就能够知道上帝对生命是有什么看法。那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的21章的22和23节。出埃及记的21章的22和23节，第22节说，假如有人彼此争斗，伤了怀孕的夫人，孩子早产却没有闹出人命， 商人的就必须照富人的家主所要求的赔偿，按审判官的裁定办理。如果闹出人命，就要以命偿命。是的，在古代，上帝通过摩西赐下的律法，就包含了保障胎儿生命的条例，不只是禁止人堕胎，也郑重的声明，如果有人因为吵架的时候不小心伤了怀孕的夫人，甚至令夫人或者胎儿死亡，那么像经文说的，他们就要以命偿命。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造主上帝的眼中，人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胎儿或者胚胎就被视为活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的139:16也曾经描述，大卫他说自己还是胚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看见了他。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在耶和华眼中，连胎儿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和神圣的。那我们可以自己推理，如果耶和华他把意外、伤害、胎儿的事件都看得这么严重，那如果一个人故意的伤害胎儿，例如堕胎的行为，那么他要负多大的罪责呢？是的，在耶和华眼中，堕胎绝对是一种无视生命的行为，这就等于在杀一个人。那了解了耶和华对胎儿的看法是宝贵的，现在我们来了解对于动物的生命，耶和华又有什么看法呢？请跟我一起打开到创世纪的9:3。我们会读到5。创世纪9:3，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就像青菜一样，唯独带生命的肉，就是带血的肉，你们不可吃。除此之外，凡杀害你们的，我都要向他追讨血债。什么活物杀害人，我就向什么活物追讨血债。杀人的是人，是人自己的弟兄，我也要他以命偿命。是的，首先从经文的3-4，我们看出上帝虽然允许人杀死动物拿来当作食物吃，但是他们首先一定要遵守4谈到的一项规定。是什么规定呢？就是要把动物的血放掉，不可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呢？圣经的利未记17:10-11就说到，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在上帝眼中，血代表生命。我们知道活物的生命都是必须去依靠血来维持，因此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着5也帮助我们看出，要是有人他们犯了一些杀人流血的罪，那么耶和华就会向他追讨血债，也要他们以命偿命。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在造物主的眼中，胎儿和动物的生命都是非常的宝贵和神圣的。因此我们对生命也应该有上帝的看法。但是今天大多数人对生命有怎样的看法呢？我在1995的2月8日刊一份警醒杂志，题名为《世界点滴》，就有谈到关于堕胎的数目。那这份警醒文章有谈到，在世界各地每年大约进行了3,300,000的合法堕胎。那如果要把所有非法堕胎的数目也一起计算的话，那总数会是4,000,000-6,000,000之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目。而一个号角报也报道，全球有76%的人口 都是住在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其实他们都同意人进行合法的堕胎。你们能想象吗？当时人们用堕胎来结束新生命的数目是比阿根廷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个数目之大是相等于每年把好像英国、埃及、法国、意大利、南非、土耳其等国家的人口通通毁灭了。这个数目其实也相当于第二世界大战在六年内所估计的死亡人数总和，也就是5000万人左右。是的，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确实很多人对生命有不尊重的看法。那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生命，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命呢？那现在我们也会谈谈关于死于暴力的人。那我们知道，在古代圣经记载，该隐曾经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他的弟弟亚伯的祭物，就妒忌他，把他的弟弟杀了，因此他也成为了世上的第一个杀人犯。可见他不尊重生命，也不认为生命是神圣的。那该隐他是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杀人犯呢？当然不是。那今天又有多少人像亚伯一样死于暴力呢？那世界卫生组织有提出一份报告说，在世界各地每一年都有160万人是死于暴力的罪行。在非洲就估计每10万人当中，每年就有60.9人是因为暴力的罪行而丧生。是的，即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生命，有对于人的生命却有这种不尊重的看法。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提供了一份很惊人的事实。这里说到，死于凶杀的人数要多于死于战争的数量，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是死于自杀。那事实上，有1人死于战争，就有3人是死于凶杀，并且有5人是死于自杀。是的，这项事实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人对生命有怎样的看法。那1000万人死于战争，无数的胎儿被人打掉，死于暴力的人不计其数，这充分的显示世人对生命毫不尊重，而也证明了今天确实很少人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又可以怎样表明自己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呢？那么以下我们会谈及4个方面。那首先第一点是要看出上帝十分重视生命，明白这是上帝通过他爱子耶稣赐给人的恩赐。那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是通过上帝通过耶稣赐给人的恩赐呢？那请跟我一起打开创世纪的1章第28节。创世纪的1章第28节，经文说，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开阔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那么接着第31节说，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非常好。好，我们会读到这里。那首先我们从这经文看出，上帝原本创造人时对人定下的旨意，就是要人缔结一个完美的婚姻，然后繁衍完美的后代，也要他们管理地球，包括动植物。那接着第三十一节，经文说，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之后，他说都非常好。 那我们可以再可以想想一下，现在人类一般的寿命，有的人可能我们说比较好命的，他们能够活到70岁或者80岁，那么特别强壮的，有的能够活到100多岁。那么再想想刚才第31节的经文，有没有可能造物主看了他所创造的人类有这样的寿命之后，他说都非常好，有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中肯定出现了一些原因导致人类的寿命现在会变成这样。耶和华创造人的时候，世人的生命为神圣的，因此他创造人类是要人能够永远的享受生命，幸福快乐的生活。但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会变成这样呢？那圣经的记载帮助我们看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反叛上帝吃了禁果，结果罪有应得，他们受到了死亡的惩罚，而因此他们所繁衍的后代也遗传了罪，因此人人都会死去。是的，当时人类已经不再享有起初的完美生命，但是耶和华有没有让人就因此有这样的寿命呢？让人永远只享受那短短几十年的寿命呢？并没有的。耶和华非常的重视生命，所以他仁慈的做出了一项安排。是什么安排呢？请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一起打开到罗马书的6章第23节。罗马书的第6章第23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但上帝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给人的恩赐就是永生。是的，本来人类都遗传了罪，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死，但上帝却愿意通过他的儿子耶稣作为赎价，牺牲自己深爱的儿子来救赎人类能够摆脱罪和死亡的枷锁。因此也因为耶稣的赎价，人类有希望可以继续的恢复这个完美的生命。是的，我们看出人类犯错失去了完美的生命，其实根本不是耶和华他要负起的一个责任，但耶和华他非常的重视生命，所以愿意付出重大的代价，忍受痛苦，让人可以通过赎价，他的王国和复活的安排，目的就是要让人可以恢复完美的生命。那既然我们看出耶和华为了让我们恢复完美的生命而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那我们就更应该表明自己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点，我们可以怎样表明自己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那第二点就是要避免疏忽大意或参与某些活动而承担懈怠。那这些活动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支持战争、鲁莽的驾驶，或者参与一些危险的娱乐。那这些活动就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那说到这个第二个要点，怎样表明我们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也让我想到在我们会中的一位姊妹她的经历。那在我们会中的一位姊妹，其实她有听到她本来在差不多半年前，她就已经计划好要跟自己的儿子去埃及旅行，那么她也想去埃及看看埃及的尼罗河，看看是怎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圣经曾经描述古代的埃及法老王的女儿曾经在尼罗河的旁边看到一个孩子，哇，这孩子就是圣经的其中一位执笔者摩西，所以他特别想去那里也看看到底尼罗河是怎样的。但是就在不久前，他的儿子就打电话来告诉他最近在那里发生了一些恐怖分子所造成的一些事件，也有人因此严重的受伤甚至死亡。 那这位姊妹她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那后来她改变了计划，跟儿子说，我决定不去这次的旅行。那后来也听说，因为取消这次旅行，他甚至损失了超过1000块钱的钱，但他还是决定不去。啊，当时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啊？不去埃及？他首先告诉我的是，他说，因为这样我才能良心无愧，而且耶和华也会高兴。是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是的，我们看出，因为他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他认为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而耶和华也非常重视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从这个慧中姊妹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我们所选择的活动或娱乐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这也能够表明我们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那第三点就是要弃绝一般人对堕胎的看法。那谈到堕胎这个引起道德争论的问题啊，很多人他们会向自己的宗教领袖去寻求指引。那1994年的警醒就有谈到一些宗教领袖他们对于堕胎的看法是怎样的。那其中一个教会叫福音派路德会啊，他们说到啊，这里说到他们的看法是，堕胎应当是非不得已、没有办法时才采取的选择。但教会拒绝把堕胎称为罪，也不愿承认生命是死于受孕的那一刻。那另一个教会叫美国浸信会也表示，对于教会应该在堕胎的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我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堕胎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支持任何一个反映他们信念的立场，也就等于说要不要堕胎是你个人的决定。是的，这绝对不是圣经的看法。那么一个也令人震惊的一项事实是，在第16届基督联合教会全国的一个宗教会议也通过了一项决议。是什么决议呢？这决议说到，所有男女他们均有权享有充分的家庭计划服务，而且接受安全的合法堕胎。是的，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对于堕胎的看法看出一项事实，那就是他们对生命、对胎儿的生命并没有圣经的看法，也没有上帝对生命的看法。那除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现在很多人他们也认为婚外情、未婚同居或者是跟配偶以外的人同居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知道很多的事实都证明，往往这些都是造成人发生性关系而意外的怀孕，又或者是犯下淫乱而选择把苟合成孕的胎儿打掉。因此我们看出我们应该对性道德有上帝的看法，也要弃绝世人的看法。那第四点就是谈到要认真的听从上帝组织的指引，表明我们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认真的听从上帝组织的指引，这是第四个方面。那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的组织在近年来为了改善传道工作也做了不少的改变。那比如说我们的传道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更经常的采用了公众场所见证的方法，也就是说在一些很多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会摆放圣经的刊物。那这些方法也带来了良好的反应，很多人包括那些很少在家、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他们也因此能够有机会去认识真理。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星期三的聚会中有一个环节叫做用心准备传道工作。那确实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要做好他们的示范或者演讲，他们真的很用心去准备。那甚至看到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了要做好他们的演讲，有的很难入睡，或者甚至是不能睡，但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去完成他们的委派。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努力，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去完成他们的委派呢？是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别人表扬他们的演讲有多么的好，而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和别人在传道、叙访和研究的技巧和教导上能够做得更好。而其实他们这样做也听从了圣经里的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六节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看这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的话，对不起，是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经文谈到，你要时刻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谨守这些事，因为你这样做既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导呢？那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拯救那些听他们的人。是的，圣经把传道工作比喻成是一个救生的工作。因此，若是我们听从组织的指引，去学习不同的传道方式，也努力的去改善自己的教导技巧，就好像我们在学习救人的一个方法。那这也能够表明我们尊重生命，也对生命有上帝的看法。是的，这个救生工作不是我们可以说等下才做的一个工作，因为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是我们现在就要尽力去完成的一项工作。那这样我们也能够像古代一位热心传讲圣经的保罗一样，他能够说自己没有欠人血债，因为他努力的提升自己的传道技巧，把这个王国好消息彻底的传扬。是的，以上的四个方面能够表明我们到底可以怎样做来表明自己对于生命有上帝的看法。那最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结，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的吸收有助于我们服从上帝的正确知识，也千万不要仿效世人对生命毫不尊重的态度，反而要继续的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善用生命。我们能确定，凡对生命有上帝看法的人，上帝一定会大大的奖赏他们，也让他们在不久的未来能够享有真正的生命。